下执迷不悔，全由恋爱战后期坏心恋情。说好天空不要为我们掉眼泪，认错之后用尖牙，未来不是梦。不理最恨后牵我出来走走，心又会有哪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张张张学友。不理最恨后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过我们歌后唱完一起白首，天后地后也点头。不如最近后我今晚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一张张一张学友。不如最近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过我们歌后唱完一起白首，天后天后也点头。 长路时光倒流，那年我们十九，梦在心里加满油。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朴树呢，他比韩寒更加的走运，他走进第三重门才中途退场，于是人们就会抖抖眉，不会大惊小怪，然后折服于他的才华。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朴树的《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下，眼睛不眨，心里想读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惆怅的未来。日随风飘扬，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缠绵不响，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走遍平常，也慢慢坏了心肠，得到你想要的吗，未来的是天使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

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我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的奶，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张韶涵从偶像剧主题曲出发，最新的精选曲目《生日快乐》是搭配了由贺军翔、张钧甯主演的《幸福是晴天》的片尾曲。 这个剧呢一播出就马上成为了同时段收视率的冠军，它的片尾曲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受到广大歌迷的热烈讨论。带点悲伤的生日快乐由王亚军词曲量身打造，整首曲风还有抒情动人的感觉。 天空布满灰色，转眼就下雨了，我心中的苦涩又有谁会懂呢？爱是不适合，需要交换的眼神，我却不懂你了，你明天的选择。说好的约定呢？现在谁先忘了？喝掉你的可乐，听你爱唱的歌，爱太捉弄了，我太单纯不成熟。下一个生日呢？你会不会再来？爱不尽，爱不尽，祝我生日快乐。我的心就挂一流转那些片刻，我们曾认真许愿的白鸽已经飞到哪去了，再也不回来了。风不停，笑不停，祝我生日快乐。欢不醒就放弃，真可惜受伤了。我们的不会下一刻值得，值得我们开心的庆祝生日快乐。 恋人的每一次的分离都会让你难以释怀，每一次 kiss goodbye 都会让人更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就抒情的组曲而言，这首 kiss goodbye 是典型的王力宏式的情歌，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的自创音乐的风格独特的魅力。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江美琪的同名主打歌《房间》，通过悠扬的弦乐搭配了江美琪干净的声音，是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不但传承了江美琪诸如我又想起你、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等一系列的美式情歌的淡雅优点，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淡雅当中透过弦乐透出了大气磅礴的一个震撼。 打开窗是相同的阳光，然而感觉不在身旁，世界都空荡荡，我和我自己对话。关上窗，失眠一如往常，答应过你要坚强。沉默的电话，冷清的双人床，寂寞不就是这样。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却是我收藏眼泪的地方。 亲爱的路人这张专辑里面呢，钟成虎跟奶茶合作的《幸福不是情歌》，彼得潘还有浓浓摇滚风味的《跳车》，细腻温柔的《南门》等等歌曲，除了气质取胜，更让刘若英听起来很浓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让人上瘾一样的百听不厌。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跳车》。 看腻了孤独无期的安全，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沉闷后向往活跃，虚化后向往沉淀，心就像月亮会圆缺，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我拥有自我实现的空间。

他是当年的一飞冲天的新人王，然后后来又突然销声匿迹。接下来我们听到阿杜坚持到底。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等到回去，我也追到失去失去。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声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好想你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如果没有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分懂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如果有的话，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声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不管有多远，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了的眼里，我的心忐忑不已，的说一句，感觉为我失控，让我抱紧吧。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欣赏这样的姑娘，可以爱得撕心裂肺，也可以走得干干脆脆。虽然如此干净利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但那段疼痛的时光，只有一个人咬着牙走过，才能练成驾驭幸福的能力。 I don't need your money, no that ain't enough. All I need is someone like love. Won't you call me your darlingBe my man, baby dancer, come hold my hand. Give me that gold dollar, give me that gold dollar. I need that gold dollar, give me that gold dollar, baby.

请将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眷恋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你的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心血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呼，测试的火对比我内心的冷漠，我恨我自己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另一个我提醒着我，不能永远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以后如何面对生活。我就是太念旧，习惯的都是舍不得丢，说委屈不如说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星岁月，我是梧桐。今天是6月20号，转眼间六月好像又快过完了，时间飞快，一年就已经过掉了一半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乔晨的这首《爷爷》。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 是歌曲的歌，这个是2014年的古装玄幻电视剧《古剑奇谭》的主题曲，在2014年的6月28号发布。歌曲采用了典型的中国风，以缠绵婉转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一起来听吧。 人来世是一个沉沉的是巧合，爱一回结了壳，保暖了就开往下一个。如梦如幻如泡影如歌，既然是歌，不如快乐。我贪我痴我真不舍得，既然舍得再拉扯来就再热。恋人歌，这歌 如泡影如歌，既然是歌，不如快乐。我贪，我痴，我沉默舍得，既然是歌，再来亲爱就再热。 真善美这张专辑奠定了范玮琪在内地歌坛以及乐迷心中疗伤系天后的位置，也让范玮琪红遍了海峡两岸，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很多知名的主持人和公众人物呢，也是对这张专辑情有独钟。接下来我们听到《永恒》。 要不是心头没了个转，要不然不会这样问，能平凡过一生，能只在乎过程，你不是那种人。是爱吗？还是怕寂寞？究竟该怎么分？是否习了懂，人才能惊觉漫天沉默的星辰走入知道，这世界就无所谓缘分，因为美好心难免总会留下伤痕。我们迟早要踏上各自新的旅程， 此刻将成

傻，该不该翻开那些无谓思量，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真相，能不能好告诉我你和我一样，请你说吧，说你想我吧，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说吧，说你爱我吧，用你最甜蜜的话来见我，然后说吧，说你想我吧，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说吧，说你爱我吧，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略带沙哑的嗓音，曲风也带一点英式的摇滚，毕书尽被不少的粉丝亲切地称之为冒牌韩星。偶像包装里是一颗沧桑的心，在每一张专辑的制作当中呢，毕书尽充分地表露出了自己的创作才能。接下来我们听到黑与白。 黑的黑夜，黑的树，黑的梦，白的白昼，白了头，白的愁，如此焦灼，没有错，怎会错，不知错，错过多久才有我遇见我，黑夜白首轮回着做多假，原来黑白不能合，怎么合，生命如此孤单的顽固的太独特，人又何必强求着你要着，离别应该怎么说怎么做，眼泪应该怎么收怎么流，

曾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在像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和原因啊，我们都很喜欢范晓萱的这张爵士名令当中的每一首歌。很遗憾她没有一直走这个路线，看来换个男朋友是应该非常慎重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范晓萱淘气又带有一点小性感的唱腔，特别棒。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其实你不要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即使会是谁这样做，就喜欢背叛我。 You don't trust me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放过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Ba-da-ba-da-do-do-do-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的是郭品超的《我不像我》，明天见喽，拜拜。 我不像我，不像我自己， 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想我疯狂爱上你，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爱上你的美丽，爱上你的狠心，那是一种忘我不知的自信。爱上你的任性，爱上你的固执，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实在的未来。